资治通鉴卷第131，宋纪13，太宗明皇帝上之下。太始二年春正月己丑朔，为大赦，改元天安。癸巳，征会稽太守浔阳王子房为辅军将军，以巴陵王修若代之。甲午，中外戒严，以司徒晋安王修仁都督征讨诸军事，车骑将军，江州刺史王玄谟副之。修仁均于南州，以沈攸之为浔阳太守，将兵屯虎坎。时玄谟未发，前锋凡十军络绎既至，每夜各立姓号，不相禀受。攸之谓诸将曰：“今众军姓号不同，若有更夫与辅夜相呵斥，便致害乱，取败之道也。请就一军取号。”众贤从之。邓琬称说福瑞，诈称受陆太后喜书，率将佐上尊号于晋安王子勋，以为子勋即皇帝位于浔阳，改元一家，以安陆王子随为司徒、扬州刺史，浔阳王子房、临海王子胥并加开府仪同三司，以邓琬为尚书右仆射，张悦为吏部尚书，原以加尚书左仆射。自于将佐及诸州郡，除官进爵号各有赐。丙申，以征虏司马申令孙为徐州刺史。令孙坦之子也，至司州于益阳，以益阳内史庞孟求为司州刺史。徐州刺史徐安都、冀州刺史清河崔道固皆举兵应浔阳，上征兵于青州刺史沈文秀，文秀遣其将刘弥之等将兵赴建康，会徐安都遣使邀文秀，文秀更令弥之等应安都，即因太守申产举睢陵应建康。安都遣其从子直阁将军索尼、太原太守清河傅灵月等攻之。产令孙之弟也。安都续裴祖龙守下邳，刘弥之至下邳，更以所领应建康，袭击祖龙，祖龙兵败，与征北参军袁崇祖奔彭城。崇祖护之之从子也。弥之族人北海太守怀公从子善明，皆举兵以应弥之。薛索尼闻之，事虽灵，引兵击弥之。弥之战败，走保北海。申令孙进据淮阳，请降于索尼。庞孟求亦不受命，举兵应浔阳，帝召浔阳王长史行会稽郡事孔济为太子詹事，以平西司马与叶代之，又遣都水使者孔藻入东慰劳。藻税计以健康虚弱，不如拥五郡以应援邓。既遂发兵，持袭奉浔阳。吴郡太守顾琛、吴兴太守王谭生、义兴太守刘延熙、晋陵太守袁彪皆聚郡应之。赏又以羽叶代延熙为义兴。夜至长塘湖， 即与延西河。益州刺史萧会开闻晋安王子勋举兵，即将佐谓之曰：“湘东太祖之昭，晋安世祖之墓，其余当避，并无不可。但景和虽昏，本是世祖之祀，不任社稷，其次尤多。吾贺世祖之眷，当推奉九江。”乃遣八郡太守费心寿将五千人东下。于是襄州行事何惠文、广州刺史袁谭远、凉州刺史柳元护、山阳太守程天作皆附于子勋。元护元景之从兄也。是岁四方共济皆归浔阳，朝廷所保为丹阳、淮南等数郡。其间诸县或应子勋，东兵以至勇士，攻省危惧，上级群臣以谋成败。蔡兴宗曰：“仅普天同判，以镇之以静，置信待人。叛者亲戚不在公省，若绳之以法，则土崩吏治，宜明罪不相及之意。物情既定，人有战心，六军精勇，弃甲犀利，以待不袭之兵，其势相万耳。愿陛下勿忧。”上善之。建武司马刘顺遂豫州刺史殷衍使应浔阳，衍已家在建康，未许。右卫将军柳光世自省内出奔彭城，过寿阳，言建康必不能守。衍信之，且素无不屈，为土豪前右军参军杜叔宝等所制，不得已而从之。衍以叔宝为长史，内外军事皆叔宝专之。上谓蔡兴宗曰：“诸处未平，殷衍以复同逆，请日人情云何，是当计否？”兴宗曰：“逆之与顺，臣无以辩。今商旅断绝，米甚封建，四方云和，而人情更安，以此补之，轻荡可避。但臣之所忧，更在事后，由杨公言，既平之后，方当劳胜虑耳。”上曰：“诚如卿言。”上之衍赴浔阳非本意，乃后府其家以招之。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周金起兵于玄户以应建康。原以又金司马汝南长真旗执金斩之，以真旗代为太守。上使冗从仆射袁荣祖还徐州水须安都，安都曰：“今京都无百里地，不论攻为取胜，自可拍手笑杀，且我不欲赴孝武。”荣祖曰：“孝武之性，足至于殃。今虽天下雷同，正是速死，无能为也。安都不从，因留荣祖使为将。荣祖崇祖之从父兄也。”兖州刺史因孝祖之生，司法参军葛僧韶请征孝祖入朝，上遣之。时薛索尼屯据金境，僧韶践行得志，遂孝祖曰：“景和凶狂，开辟未有， 朝野危急，假命漏客，主上疑凶简报，更造天地，国乱朝危，一力长君，而群迷相山，构造无端，贪利又弱，竟怀希望，使天道助逆，群凶势深，则主右时间权柄不一，兵难互起，岂有自容之地？就少有立功之志，若能控计义勇，还奉朝廷，非为匡主靖乱，乃可以垂名逐伯。孝祖俱问朝廷消息，僧韶随方筹辟，并陈兵甲精强，主上欲委以前驱之任。孝祖即日委妻子于峡丘，率文武2000人随僧韶还健康，使四方皆赴浔阳，朝廷为保丹阳一郡，而勇士令孔景轩复叛，一兴兵垂至炎陵，内外忧危，咸欲奔散。孝祖呼至，众力不少，并仓楚壮士，人情大安。贾臣谨孝祖号辅军将军，贾节都督前锋诸军事，遣相虎见，宠赖甚厚。初，上遣东平毕仲敬以兖州牧人，至彭城，徐安都以利害税之，缴上命以仲敬行兖州事，仲敬从之。因孝祖使司马刘文石守峡丘，仲敬引兵击杀之。安都素与孝祖有隙，使仲敬尽杀孝祖诸子，周敬皆负之，为东平太守申纂惧无言，不从。纂忠之曾孙也。丙午，上亲总兵出顿中堂。辛亥，以山阳王修佑为豫州刺史，都辅国将军彭城刘勉、宁朔将军广陵吕安国等诸军西讨阴兖，巴陵王修若都建威将军吴兴、沈怀明、尚书张勇、辅国将军萧道成等诸军东讨孔济，使将士多东方人，父兄子弟皆以赴济。上因宋君普加宣誓曰：朕方务得减刑，使父子兄弟罪不相及，将顺同逆者一以所从为断，卿等当深达此怀，勿以亲戚为虑也。众于是大悦，凡叛者亲党在健康者，皆使居职如故。仁子陆太后卒，孔济遣其将孙谭贯等均于晋陵9里，布阵甚盛。沈怀明至奔牛，所领寡弱，乃筑垒自固。张勇至屈阿，未知怀明安否，百姓惊扰，勇退还炎陵，救巴陵王修若。主将帅贤劝修若退保破冈。其日大寒，风雪甚猛，堂地绝坏，众无顾心。修若宣令，敢有言退者斩。众小定，乃筑垒西甲，寻得怀明书，贼定未尽。君主刘亮又至，兵力转胜，人情乃安。亮，怀慎之从孙也。殿中御史吴喜以主书示世祖，稍迁河东太守。 致仕，请得精兵300，致死于东。上甲喜建武将军，简羽林勇士配之。义者以喜刀笔主者，未尝为将，不可遣。中书舍人朝上之曰：喜西随沈庆之，屡经军旅，性既勇决，又习战阵，若能任之，必有成绩。诸人纷云，皆是不别才耳，乃遣之。喜先时朔奉使东吴，性宽厚，所至人并怀之。百姓闻吴河东来，皆望风降散，故喜所至克捷。勇士人徐崇之攻孔景轩，斩之。喜板崇之领县事。喜至国山，遇东军进击，大破之。自国山进屯吴城，刘延熙遣其将杨玄等拒战。喜兵力甚弱，玄等众胜，喜奋击，斩之，进逼义兴。延熙炸断长桥，保郡自守，喜筑垒与之相持。雨夜于长塘湖口加岸筑城，有众7000人，与延熙遥相应接。沈怀明、张勇与晋陵军相持，久不绝。外见朱佑举司徒参军都护任农夫骁勇有胆力，尚以400人配之，使助东讨。农夫自延陵出长塘，雨夜筑城犹未合，农夫持网攻之，力战大破之。雨夜弃城走义兴，农夫收其船帐，进向义兴筑吴喜。二月己未朔，喜渡水攻郡城，分兵击诸垒，登高指挥，若令四面俱进者，义兴人大惧，诸垒皆溃。延熙赴水死，遂克义兴。魏丞相太原王以浑专制朝权，多所诛杀。安远将军贾秀掌立曹军事，浑屡言于秀，为其妻求称公主。秀曰：公主起庶姓所宜称，秀宁取死今日，不可取笑后世。浑怒，骂曰：老奴官谦。会侍中拓跋丕告浑谋反，更深冯太后收浑诛之。秀宜之子，丕列帝之玄孙也。太后临朝称制，引中书令高允、中书侍郎高闾及贾秀共参大政。沈怀明、张勇、萧道成等均于九里西，与东军相持。东军闻义兴败，皆震恐，上遣机设将军济阳江方兴、御史王道隆至晋陵，使东军行事。孔济将孙谭贯、程汉宗、列武成互相连带。汉宗乘游未顾，王道隆与诸将谋曰：汉宗乘游未立，可以借手，上负圣旨，下承重器。心有道隆率所领急攻，拔之，斩汉宗首。勇等因乘胜进击谭贯等，壬戌谭贯等兵败，与元彪聚弃城走，遂克晋陵。吴喜军至义乡， 孔早屯吴兴南亭，太守王谭生一早记事，闻台军已进，早大聚堕床，曰：悬赏所购，唯我而已，今不聚走，将为人禽。遂与谭生奔钱塘，喜入吴兴，任农夫引兵向吴郡，故称弃郡奔会稽，上以四郡济平，乃留吴喜、石同、沈怀明等诸将东击会稽，召张勇等北击彭城，江方兴等南击浔阳，以吏部尚书蔡兴宗为左仆射，侍中楚渊为吏部尚书。丁卯，吴喜军至钱塘，孔早、王谭生奔浙东，喜遣强弩将军任农夫等引兵向黄山浦，东军据岸截寨，农夫等击破之。喜自刘浦渡，取西陵，击斩羽叶，会稽人大惧，将士多奔亡，恐计不能治。戊寅，上于令王彦起兵攻郡，即逃奔济山。车骑从事中郎张随封府库以待吴喜。己卯，王彦入城，杀随，执浔阳王子房于别署，纵兵大掠，府库皆空，获孔早，杀之。庚辰，济山民复恐祭宋彦，彦谓之曰：此事孔早所为，无欲轻视，可作首辞，当相慰身上。祭曰：江东处分，莫不由身，委罪求活，便是君背行一耳。彦乃斩之。故琛、王谭生、袁彪等以吴喜归罪，喜皆诱之。东军主凡76人，临阵斩17人，其余皆元佑。薛索尼攻深产，久不下，使申令孙入睢陵睡产，产出降，索尼并令孙杀之。山阳王休佑在溧阳，辅国将军刘勉进军小县，阴衍所属南汝阴太守裴寂之以合肥来降。邓婉幸彼岸贪吝，继职大权，父子卖官欲绝，使婢仆处世道贩卖，酣歌博弈，日夜不休。大自金玉，宾客道门者力寻不得钱。内侍悉为楚灵寺等三人，群小横字，敬为微服。于是市民愤怨，内外离心。晚遣孙冲之率龙骧将军薛长宝、陈绍宗、焦度等兵10000为前锋，据者寅。冲之于道与晋安王子勋书曰：舟楫已半，粮帐一整，三军踊跃，人争效命，便欲沿流挂帆，直取白下，愿速遣陶亮众军兼行相接，分据新亭、南州，则一挥定矣。子勋假充之左卫将军，以陶亮为右卫将军，同颍、京、襄梁、雍五州兵和20000人一时俱下。陶亮本无干略，闻晋安王修人自上，因孝祖又至，不敢进，屯军阙州。因孝祖复其成节，凌厉诸将， 台君有父子兄弟在南者，孝祖悉欲推至，由是人情乖离，莫乐为用。宁朔将军沈攸之，内府将士外协群帅，众并赖之。孝祖每战，常以骨盖自随，军中人相畏，因统军可谓死将矣。今与贼交锋，而以羽仪自标显，若善射者十人共射之，欲不必得乎？三月庚寅，众军水陆并进，攻者寅，陶亮等引兵救之。孝祖于阵为刘石所中，死。君主范虔率500人降于亮，人情震骇，并为沈攸之一代孝祖为统。使晋安王修仁屯虎涧，遣宁朔将军江方兴、龙骧将军襄阳刘灵卫各将3000人赴者寅。攸之以为孝祖既死，亮等有乘胜之心，明日若不更攻，则视之以弱。方兴名位相亚，必不为己下，军政不一，致败之有也。乃率诸君主议方兴曰：今四方并反，国家所保无复百里之地，唯有因孝祖为朝廷所委赖，封敌才骄，于师而反，文武丧气，朝野危心。是之既否，唯在明旦一战，战若不结，大事去矣。结招之事，诸人或谓无应统之，自补懦薄，干略不如轻。今者相推为统，但当相与戮力耳。方兴甚悦，许诺。攸之既出，诸君主并攸之。攸之曰：吾本济国活家，岂计此之升降？且我能下彼，彼必不能下我，岂可自错同意也？孙冲之谓陶亮曰：孝祖骁将，一战便死，天下事定矣，不需复战，便当直取京都。亮不从。辛卯，方兴率诸将进战，建安王修仁又遣君主郭继之、步兵校尉杜佑文、屯骑校尉袁公祖、龙骧将军纪地顿生、段佛荣等30000人往会战，自寅及午大破之，追北至老山而还。又闻纪之子也。孙冲之于湖白口筑2城，君主竟陵张兴氏攻拔之。人臣诏以沈攸之为辅国将军，假节待因孝祖督前锋诸军事。陶亮闻湖白2城不守，大惧，即召孙冲之还阙尾，留薛长宝等守者寅，先与老山及朱刚分立营寨，以各散还，共保农湖。使军旅大起，国用不足，牧民上前谷者，赐以荒县荒郡或5品至3品散官有疵。军中食少，晋安王修仁抚巡将士，均其风俭，吊死问伤，身自隐恤，故10万之众莫有离心。邓婉遣其豫州刺史刘胡率众3万，铁骑2000，东屯阙尾，并救兵凡10余万。胡素将 勇健多权略，屡有战功，将士畏之。司徒中兵参军，冠军蔡傩，子弟在襄阳。胡美战，悬之城外，傩进战不顾。吴喜既定三吴，率所领五千人并运资食，至于者银。薛索尼将马步万余人自睢陵渡淮，进逼清冀二州刺史张永营。丙申，召南徐州刺史贵阳王修范统北讨诸军事，进据广陵，又召萧道成将兵救勇。戊戌，浔阳王子房至建康，赏幼之，贬爵为松滋侯。庚子，位以陇西王元贺为太尉。上遣宁朔将军刘怀真率龙骧将军王敬泽等部骑五千助刘勉讨寿阳，斩庐江太守刘道尉。怀真善明之从子也。中书舍人戴明宝起上，遣君主敬陵黄回募兵击斩浔阳所属码头太守王广元。前奉朝请寿阳正黑起兵于淮上以应健康。东汉阴衍，西据长贞旗，以四以黑为司州刺史。阴衍将刘顺、柳伦、黄甫、盗猎、庞天生等马步八千人东据晚唐。刘勉率众军并进，去顺数里立营，使衍所遣诸军并受顺节度，而以黄甫、盗猎、土豪、柳伦、台之所遣，顺本卑微，为不使统督二军。免使至，欠累未立，顺欲击之，盗猎伦不同，顺不能独进，乃止。免营既立，不可复攻，因相持守。人子断心钱，专用古钱。沈攸之率诸军为者银，薛长宝等粮尽，告刘胡求救。胡以囊盛米，细流查及船腹，扬覆船，顺风流下以饷之。沈攸之以其有意，遣人取船及流查，大得囊米。丙辰，刘胡率部族一万夜着山开道，以布囊运米饷者银。平淡至城下，游阁小堑未能入，沈攸之率诸军邀之，殊死战。胡众大败，舍粮弃甲，沅山走，斩获甚众。胡披疮，仅得还营。长宝等惶惧。夏四月辛酉，开城突围，走还胡军。攸之把者银城，斩其宁朔将军沈怀宝等，纳降数千人。陈绍宗单葛奔阙尾，建安王修仁自虎涧进屯者银。刘胡等兵尤盛，上欲随卫人情，遣吏部尚书者渊至虎涧，选用将士，使以军功除官者众，板不能攻，使用黄纸。邓婉以晋安王子勋之命，征元乙下浔阳，以西雍州之众持下。婉以黄门侍郎刘道宪行荆州事，侍中孔道存行雍州事， 上庸太守柳世龙乘虚袭襄阳，不克。世龙，元景之弟子也。散骑侍郎明僧浩起兵，攻沈文秀以应健康。壬午，以僧浩为青州刺史。平原乐安二郡太守王玄默据琅琊，清河广川二郡太守王玄邈据盘阳城，高阳渤海二郡太守刘成民据临济城，并起兵以应健康。玄邈，玄谟之从弟，成民，弥之之从子也。沈文秀遣君主谢彦士攻北海，拔之，杀刘弥之。成民从弟伯宗，合率乡党，复取北海，因引兵向青州所至东阳城，文秀拒之，伯宗战死。僧浩、玄谟、玄邈、成民合兵攻东阳城，每战则为文秀所破，离而复合，如此者十余，足不能克。杜叔宝为台军驻溧阳，不能拒进，及刘勉等至，上下震恐。刘顺等使行，为击一月粮，即于勉相持，粮尽。叔宝发车1500乘，载米饷顺，自将5000精兵送之。吕安国闻之，言于刘勉曰：“刘顺精甲8000，我众不能拘办。相持既久，强弱势殊，更复推迁，则无以自立。所赖者，彼粮行节，我实有余耳。若使叔宝米至，非为难可复图，我亦不能持久。今唯有见道袭其米车，出彼不易，若能制之，当不战走矣。”勉以为然，以疲弱守营，减精兵1000人，配安国及龙骧将军黄回，使从剑道出顺后，于横塘抄之。安国使行，即2日熟食，食尽，叔宝不至，将士欲还。安国曰：“卿等但以一时，今晚米车不容不至，若其不至，夜去不晚。”叔宝果至，以米车为韩乡镇，叔宝于外为游军。闯主杨仲怀将500人居前，安国回等击斩之，及其士卒皆尽。叔宝至，回欲乘胜击之，安国曰：“彼将自走，不假复击。”退30里止宿。夜遣计餐后，叔宝裹弃米车走。安国复夜往烧米车，驱牛2000余头而还。五月丁亥朔夜，刘顺众溃，走淮西救长贞旗。于是刘勉鼓行进向寿阳，叔宝敛居民及散卒，应城自守。勉与诸军分营城外。山阳王修佑与殷衍书魏臣厉害，赏右遣御史王道隆击召右衍罪。勉与衍书并以衍兄元子邈书与之，衍与叔宝等皆有降议，而众心不一，复应城固守。益阳西山蛮田义之起兵应健康，诏以义之为辅国将军，督益阳西蛮事。人臣 以辅国将军沈攸之为雍州刺史。丁未，以尚书左仆射王景文为中军将军。庚戌，以宁朔将军刘成民为冀州刺史。甲寅，葬昭太后于休宁陵。张勇、萧道成等与薛索尼战，大破之，索尼退保食粮，食尽而溃，走向乐平，为申令孙子孝叔所斩。薛安都子道志走向合肥，以裴寂之降。傅灵月走至淮西，五位将军沛郡王广之生获之，宋义刘勉。勉结起叛逆，灵月曰：“九州倡议岂独在我？薛公不能专任智勇，委负子侄，此其所以败也。人生归于一死，使无面求活。”勉宋义健康，上欲赦之，灵月辞终不改，乃杀之。邓婉以刘胡与沈攸之等相持久不绝，乃加元乙都征讨诸军事。六月甲戌，已率楼船千艘，战士二万，来入阙尾。以本无将略，性又怯挠，在军中未尝荣服，与不及战阵，为赋诗谈议而已，不复府接诸将。刘胡每论事，筹对甚简，由此大失人情。胡常切齿悔恨。胡以南运米未至，军事匮乏，就以借襄阳之资，以不许，曰：“都下两宅未成，方应经理。”有信往来之言，云：“健康米贵，斗至数百，以为将不攻自溃，拥甲以待之。”田义之率蛮众万余人为益阳。邓婉使司州刺史庞孟求率精兵五千救之，一直不战溃去。安常太守刘袭、使安内史王时之、建安内史赵道生并举郡来降。袭，道廉之孙也。萧道成世子泽为南康干令，邓婉遣使收系之。门客兰陵桓康，但择妻裴氏及其子长茂子良逃于山中，与泽族人萧新族等结客得百余人，攻郡破狱出泽。南康相沈素之率将吏追泽，泽与战擒之。则自号宁朔将军，聚郡起兵，与刘袭等相应。晚以中护军殷福为豫章太守，督上留五郡以防袭等。衡阳内史王应之起兵应健康，袭击襄州行事何惠文于长沙。应之与惠文舍军深战，着惠文八疮，惠文着应之断足，杀之。使兴人刘四祖等聚郡起兵应健康。广州刺史袁谭元遣其将李万周等讨之。四祖狂万周云：“浔阳已平。”万周还袭番禺，擒谭元，斩之。上以万州行广州事。初，武都王杨元和至白水，微弱不能自立，弃国奔魏。 元和从弟僧嗣复自立，屯家庐。费心寿至巴东，巴东人任叔尼据白帝，自号辅国将军，即心寿斩之。叔尼遂卒守三峡。萧慧开复遣至中成法度，将兵三千出凉州。杨僧嗣率群堤断其道，见时已闻。秋七月丁酉，以僧嗣为北秦州刺史、武都王。诸军与元乙相聚于农湖，久未决。龙骧将军张兴世建议曰：“贼据上流，兵强地胜，我虽持之有余而制之不足，若以骑兵数千前出其上，因险而避，见利而动，使其首尾周黄，进退已阻，中流既梗，粮运自坚，此治贼之奇也。前夕江岸醉峡，取大军不远，下临回浮，船下必来泊岸，又有横浦可以藏船，千人守险，万夫不能过，冲要之地莫出于此。”沈攸之无喜，并赞其策。会庞孟求引兵来助阴衍，刘勉遣使求援甚急。建安王修仁欲遣兴士救之。沈攸之曰：“孟求已惧，彼无能为，遣别将马步数千，足以相制。兴士之行，是安危大机，必不可辍。”乃遣段佛荣将兵救勉，而选战士七千，轻葛200配兴士。兴士率其众溯流稍上，寻复退归，如是者累日。刘胡闻之，笑曰：“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扬州，杨兴士何误人，欲轻拒我上，不为之备。”一夕四更，直变风，兴士举帆直前，渡湖白，过雀尾，胡既绝，乃遣其将胡灵秀将兵于东岸，一之而进。戊戌夕，兴士宿景洪浦，灵秀一流。兴士遣遣其将黄道彪率70个径趋前西，立营寨。己亥，兴士引兵进拒之，灵秀不能进。庚子，刘胡自将水部26军来攻前夕，将士欲迎击之。兴士进之曰：“贼来上远，气盛而使骤，骤既易进，盛亦易衰，不如待之。”令将士至城如故。俄而胡来转进，船入回浮。兴士命受祭之任农夫率壮士数百击之，众军相继并进，胡败走，斩首数百，胡收兵而下。时兴士城寨未固，建安王修仁吕元乙并力更攻前夕，欲分其势。辛丑，命沈攸之、吴喜等以皮舰进攻农湖，斩获千数。是日，刘胡率部族20000、铁马1000，欲更攻兴士。未至前夕数十里，原已以农湖之急拒追之。前夕城由此得利。 胡遣人传唱，前夕已平，众并聚。沈攸之曰：“不然，若前夕时败，万人中应有一人逃亡得还者，必是彼战失利，唱空声以获众耳，乐军中不得妄动。”前夕捷报寻至，攸之以前夕所送胡军耳鼻是农胡，原以害惧，攸之日暮隐归。龙骧将军刘道福攻山阳，承天祚请降。庞孟求进至益阳，刘勉遣吕安国等迎击于了潭，大破之。孟求走向益阳，王玄谟之子谭善起兵据益阳以应健康，孟求走死蛮中。刘胡潜辅国将军薛道彪袭合肥，杀汝阴太守裴寂之，刘勉遣辅国将军袁弘击之。弘，浪之弟，道彪安都之子也。淮西人郑叔举起兵击长真旗以应郑黑，辛亥以叔举为北豫州刺史。崔道固为土人所攻，闭门自守，上遣使宣慰，道固请降。贾寅复以道固为徐州刺史。八月，皇甫盗猎等闻庞孟求败，并开门出降。张兴氏继据前夕，农胡军伐时，邓绾大宋资粮，魏兴氏不敢进。刘胡率清戈四百，由雀头内陆欲攻前夕，继而为长史王念书曰：“吾少习步战，未嫌水斗，若步战，横在数万人中。”水战在一戈之上，戈戈各进，不复相关，正在三十人中，此非万全之计，无不为也。乃托疟疾，主雀头不进，遣龙骧将军陈庆将三百戈向前夕，借庆不须战。张兴氏无之所惜，自当走耳。陈庆至前夕，军于梅根。胡潜别将王启将百戈攻兴氏，兴氏击起，大破之。胡率其余戈迟还，谓已曰：“兴氏营寨已立，不可促攻。昨日小战，未足为损。”陈庆已与南陵大雷诸军共扼其上，大军在此，却投诸将又断其下流，以堕为中，不足复虑。以怒胡不战，谓曰：“梁运梗塞，当如此何？”胡曰：“彼尚得溯流越我而上，此运何以不得沿流越彼而下也？”乃遣安北府司马沈仲玉将千人不屈南陵迎梁。仲玉至南陵，载米三十万斛，前部数十房，数榜围城，归欲突过。行至贵口，不敢进，遣见信报胡，令遣众军援接。张兴氏遣受济之、任农夫等将三千人至贵口击之。众欲走还以迎，悉虏其资时，胡众骇惧。胡将张喜来降， 镇东中兵参军刘亮进兵逼胡营，胡不能至。原以拒曰：“贼入人肝脾里，何由得活？”胡阴谋遁去。己卯狂已曰：“与更率部骑二万上取前夕，兼下大雷余韵，另以系玄马配之。”其日胡为已去，径趋梅根，先令薛长宝办船，西发南陵诸军少大雷诸城而走。至夜以方知之，大怒，骂曰：“今年为小子所误。”呼取常所乘善马飞燕，谓其众曰：“我当自追之。”因一走。庚辰，建安王修仁勒兵入乙营，纳降卒十万，遣沈攸之等追矣。已走至阙头，与戍主薛伯贞并所领数千人携去，欲向浔阳。夜至山间，杀马以烙将士，故谓伯贞曰：“我非不能死，且欲依至浔阳，谢罪主上，然后自刎耳。”因慷慨斥左右所劫，无复应者。即但伯贞请丙人言事，遂斩以首。亦前夕君主襄阳于战之，战之因斩伯贞，并送首以为己功。刘胡率二万人向浔阳，诈晋安王子勋云：“原已以降，军皆散，唯己率所领独反，一速处分，为一战之资，当停据盆城，誓死不二。”乃于江外夜趋绵口。邓婉闻胡去，忧惶无计，呼中书舍人楚灵嗣等谋之，并不知所出。张悦诈称疾，呼婉济事，令左右伏甲帐后戒之，若闻所酒便出。晚既至，月曰：“卿首倡此谋，今事已急，即将安出？”晚曰：“正当斩晋安王，封府库以谢罪耳。”月曰：“今日宁可卖殿下求活耶？”因呼酒，子寻提刀出斩婉。中书舍人潘新之闻婉死，勒兵而至。月使人谕之曰：“邓婉谋反，今已销路。”新之乃还，取婉子并杀之。月因耽搁击婉首池下，以建安王修仁降。浔阳乱，蔡傩之子道渊在浔阳背隙作布，托所入城，指子勋求之。沈攸之诸军至浔阳，斩晋安王子勋，撰首建康。时年十一。初，邓婉遣临川内史张燕自鄱阳教道入三吴，均于上饶。闻刘胡败，均赴鄱阳太守费晔斩燕以降。燕畅之子也。废帝之事，衣冠俱获，咸欲远出，致是流离外难，百不依存。众乃服蔡兴宗之先见。九月壬辰，以山阳王修佑为荆州刺史， 癸巳，解严，大赦。庚子，司徒修仁至浔阳，遣吴喜、张兴士向荆州，沈怀明向颍州，刘亮及宁朔将军南阳张敬尼向雍州，孙超之向襄州，沈思仁、任农夫向豫章，平定余寇。刘胡逃至石城，捕得斩之。颍州行事张臣变行为沙门，前走追获杀之。荆州行事刘道宪闻农胡平散兵，遣使归罪。荆州至中景宗等勒兵入城，杀道宪，执临海王子胥以降。孔道存指浔阳已平，遣使请降。询问柳世龙、刘亮当至，道存及三子皆自杀。上以何惠文才兼将吏，使吴喜宣旨赦之。惠文曰：“既献逆节，守害忠义，何面见天下之事？”遂自杀。安陆王子随、临海王子胥、少陵王子元并赐死。刘顺及余党在荆州者皆伏诛。诏追赠诸死节之臣及封赏有功者各有赐。即有为初立郡学，至博士助教生源。从中书令高允、相州刺史李新之请也，新崇之子也。上祭诸晋安王子勋等，待世祖诸子犹如平日。司徒修仁还自浔阳，言于上曰：“松滋侯兄弟尚在，将来非社稷计，以早为之所。”冬十月乙卯，松滋侯子房、永嘉王子仁、始安王子真、淮南王子孟、南平王子产、庐陵王子余、子屈、子期、东平王子嗣、子越并赐死。及镇北咨议参军陆修之、司徒从事中郎陆茂之、兖州刺史刘之、中书舍人严龙皆作诛。世祖二十八子于此尽矣，之一心之子也。刘勉为寿阳，袁弘攻合肥，据魏下。勉患之，召诸将会议。马队主王广之曰：“得将军所乘马，盼能平合肥。”闯主黄甫肃怒曰：“广之敢夺节下马，可斩。”勉笑曰：“观其意，必能立功。”即推鞍下马与之。广之往攻合肥，三日克之。薛道彪突围奔淮西，归长贞旗。勉擢广之为君主。广之谓肃曰：“节下若从轻言，何以平贼？轻不赏财，乃至于此。”肃有学术，即勉卒，更依广之。广之见于其世祖，为东海太守。沈灵宝自庐江引兵攻晋西，晋西太守严战之弃城走。徐州刺史薛安都、益州刺史萧惠开、凉州刺史柳元护、兖州刺史毕仲敬、豫章太守殷福、汝南太守常贞齐，并遣使起降。 上以南方以平，欲示威淮北，以害命镇军将军张勇、中领军沈攸之将甲士五万迎薛安都。薛兴宗曰：“安都归顺，此城非虚，正需单使尺书，今以重兵迎之，势必一惧，或能招引北虏，为患方身。若以叛臣罪重，不可不诛，则相之所诱亦已多矣。况安都外据大阵，密而边陲，地险兵强，攻为难克。考之国际，犹宜驯养，如其外叛，将为朝廷干时之忧。”上不从，为征北司马行南徐州事萧道成曰：“吾今因此北讨，轻易以为何如？”对曰：“安都狡猾有余，今以兵逼之，恐非国之利。”上曰：“诸君猛锐，何往不克？请勿多言。”安都闻大兵北上，惧，遣使起降于魏。常真齐亦以玄户降魏，皆请兵自救。戊寅，立皇子玉为太子。薛安都以其子为质于魏，魏遣镇东大将军代人玉元、镇东将军魏郡孔伯公等率计一万出东道，救彭城。镇西大将军西河公时、都督京豫南雍州诸军事张琼齐出西道救玄户，以安都为都督徐雍等五州诸军事、镇南大将军、徐州刺史、河东公。常真齐为平南将军、豫州刺史、河内公。兖州刺史申纂诈降于魏，豫元受之而因为之备。魏师至无言，纂闭门拒守。薛安都之召魏兵也，必重敬不与之同，遣使来请降。上以仲敬为兖州刺史。仲敬子元斌在建康，先作他罪诛。仲敬闻之，怒，拔刀斫柱曰：“吾好守为一子，不能全，安用独生？”十一月壬子，魏师至峡丘，仲敬请降于魏。豫元遣部将先据其城，仲敬悔恨，数日不食。元长驱而进。十二月己未，军于渡。西河公时至上蔡，常真齐率文武出营。时欲遁军如北，未及入城。中书博士郑熙曰：“今真齐虽来，亦未可量，不如直入其城，夺其管要，具有府库，治其腹心，策之全者也。”十岁策马入城，因置酒嬉戏。熙曰：“管真齐之色甚不平，不可不为之备。”乃严兵设备。其熙真齐使人烧府屋，欲为变，以时有备而止。昔或之曾孙也。淮西七郡民多不愿属魏，连营南奔。魏遣晋安王陆伯，宣魏心腹。民有献君为奴婢者，伯悉免之，心民乃悦。乙丑，赵作依附浔阳，削官爵禁锢者， 皆从元当，随才全用。刘勉为寿阳，自守春至于末冬，内宫外御，战无不捷，以宽厚得将士心。浔阳既平，上使中书为诏与殷衍、蔡兴宗曰：“天下既定，是衍思过之日。陛下一次手诏数行以相慰引，今执中书为诏，彼必一味非真，非所以肃清方难也。”不从。衍得诏，谓刘勉诈为之，不敢降。杜叔宝必决浔阳拜问，有传者即杀之，守备亦固，凡有降者，上折送寿阳城下，使与城中人语，由是重情离举。衍欲请降于魏，主簿乔俊夏侯祥说衍曰：“今日之举，本孝忠节，若社稷有奉，便当归身朝廷，何可北面左任乎？且今魏军近在淮泗，官军未测无之去救，若见使归款，必后相未纳，岂止免罪而已。”言乃使降出见刘勉。降说勉曰：“今城中市民之困而由固守者，为将军之诛，皆欲自归于魏，愿将军缓而赦之，则莫不相率而至矣。”勉许诺，使降至城下，呼城中人，欲以勉意。丙寅，衍率将佐面赴出降，勉西家魏府不露一人，入城约乐将士，市民资财秋毫无所失。寿阳人大悦，魏兵至失水，将救寿阳，闻衍已降，乃掠益阳数千人而去。久之，衍复事至少府而卒。萧惠开在益州，多任行诛，蜀人猜怨，闻费心寿败没，惩法度不得前，于是晋元一郡反，诸郡皆应之，合兵为成都。城中东兵不满2000，会开西前蜀人出，独与东兵聚守。蜀人闻浔阳已平，争欲屠城，众至10余万人。会开每遣兵出战，未尝不捷，上遣其弟会稽自陆道使成都，赦会开罪。会稽制服，蜀人恶留会稽不听进，会稽率部曲击之，斩其渠帅，然后得前。会开奉旨归降，成为得解。尚遣会开宗人保守自水道未落益州，保守欲以平蜀为己功，更奖税蜀人，使功会开。于是处处风起，凡诸离散者一时还和，与保守进逼成都，众号20万。会开欲击之，将佐皆曰：“今未落使至而拒之，何以自明？”会开曰：“今表起路绝，不战则何以得通使京师？”乃遣宋宁太守萧惠逊等将万兵与战，大破之，生擒保守，囚于成都。遣使言状，上使直送保守，召会开还健康。 上问以举兵状，会开曰：“臣为之逆顺，不识天命，且非臣不乱，非臣不平。”上释之。是岁，乔立兖州，至淮阴；徐州至中离，清冀二州共一刺史，至豫州。豫州在海中，州数百里，垒石围城，高八九尺，虚置郡县，荒民无几。张勇、沈攸之进兵逼彭城，军于下柯，分遣羽林间王牧之将卒五千守辎重于五原，为豫园至彭城，须安都出营。元遣李粲与安都先入城，收其管要，别遣孔伯公以精甲二千安抚内外，然后入。其夜，张勇攻南门，不克而退。元不礼于须安都，安都悔降，复谋叛魏。元和之，不果发。安都众禄元等，委罪于女婿裴祖龙而杀之。元使李珠与安都守彭城，自将兵及张勇，绝其粮道，又破王牧之于五原。牧之率余众救勇，元进攻之。